法西斯势力在东西方崛起。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点燃战火。 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 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 同胞们，起来，来杀死我们敌人！ 同胞们，打！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 同志们，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 1945年，日寇战败起降。 正义的力量终于赢得了完全胜利。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视和平，开创未来。 请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现场直播。神圣的战争，伟大的胜利。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重播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特别节目《神圣的战争，伟大的胜利》。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大胆的杀戮手，有神有神，告诉我安排同志们的宿命。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旗，只有船，在一片冰川线上，没有桥，没有炮，一直给我们走。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次努力都是我们自己。无论谁要抢占据，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大胆的杀戮谁有神，在秘密的树林里，到处安排各自的宿命。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纸，只有船，船一人只身前行。没有桥，没有炮，炮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个工艺都是我们自己。无论谁要挑战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大胆的杀戮手，有神有神。树林里，告诉我安排各自的宿命。在那高峰山岗上。